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又塞車有排等 上網聽下 myradio節目 這些時間就不浪費了咦是喔今個月月費都未交花多久啊現在用部電話上網用 PayPal 加上它啦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最詳盡的新馬資訊帶你看盡世界馬壇潤盡馬圈天南地北 馬場USB 節目主持人尤達喇喇喇喇歡迎大家收聽收看馬場USB我是劉達我是喇喇今次又是星期六我們又做直播因為明天區議會選舉投票日記得投票沒錯今天見到我們都穿了一些不同的裝束所以 提醒大家明天就記得去投票以及記得看完我們穿著衣服懂得投什麼票待會我們節目第二節完之前阿喇喇會有一個很鄭重的呼籲因為今天的節目都很多話說因為今天下午沙田馬場跑了三場國際賽的預賽所以我們希望其實我們之前昨天我們都做 做了一個做了一個額外的錄音因為技術上的問題我很白癡回到家才知道原來我負責製作片那塊東西製作那條片就不可以長過十分鐘 就沒辦法沒放上YouTube 就放了另外一塊東西叫做SoundCloud那裡第二天我就會聰明一點 希望可以放上YouTube 第二天如果有發生一些特別的狀況可能星期六跑馬或者星期六有些有時未有些越洋轉播賽事跑金拖蟹、國士盾、口非爾德杯之類可能都會用一個這樣的形式放上我們的專頁和我們的討論區那裡所以各位觀眾一定要到時留意我們在那個 fanpage 交月費真的其實很難搞所以就一定要交月費大家撐我們好了我們不如言歸正傳先講一下今天三場賽事我們就由順番今天的出場序開始我們首先講一下香港杯預賽叫做馬會杯我叫做香港杯預賽因為都是籠統一點講大家都明白了其實我們昨天錄音的時候都講了關於這場馬的拆局其實總體來講今次的我想問一下你先你覺得這三場賽事整體來講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杯那場我水準是失望的 我自己覺得看回純粹用時間來講一來稍後暴暴有那時候才會什麼短途如果上多湖真的來不了保得住的我覺得短途如果上多湖現在已經證實了來不了不如先看片一邊看片一邊說說那場香港杯預賽 這一場馬的步速都是偏慢的喜聯巨星就去放頭跑這一場馬之前其實高東尼已經在那時候已經拿了三贏贏了一隻變出美麗贏了一隻醒目明區和上利多贏了三贏所以這一場他出三隻其實是眾矢之的留意一下現在這條片放頭就是桃花心接著是張藍 还有那只人强马劲，人强马劲也相对上因为步速跟前了，跟着就是象牙和军事出击，另外就是 后啲就是 我哋初初估算会放的喜年欢声，最后冇放到啦。跟住就是多明利啦，美丽大师包尾就是包装斗士。嗱，呢一场步速其实是偏慢的，去到第二段虽然开24秒08，跟住去到第三段佢又放翻25秒几嘅。咁所以咧呢一场马，老实讲我有少少失望，因为点解咧？因为最后其实要大家你知慢步速。用常識嚟講，佢應該會可以爆得勁啲啊！因為我陣間睇嗰個段速先講講啊。咁師兄或者你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講？ 嗱，咁其實我睇幾樣嘢啦。第一咧，即係你贏嗰只都係軍事出擊。咁當然我哋之前都講過，只軍事出擊都喺呢一場賽事裏面係。 其實軍事出擊跑到一絕㗎啦， 最四平最四平八穩嗰只咧，咁終於佢又真係做翻佢自己嘅嘢啦。咁反而我覺得咧，即係咧，之前我哋做過 extra stage， 我都講過咧，即係嗰啲質身馬。即系可唔可以接到棒，同埋可以做到咩？嗱，你都睇翻嗰只喜年欢声啦，即系搞去到最后200多米多阵咧，你见到佢咧都转，即系都仲系手忙脚乱啊！阿雷神都有啲手忙脚乱啦，同埋只马都 pick up 得唔系咁好，咁可能咧真系2000就可能都仲系短，咁可能2400有乜嘢噶？但你睇翻转头咧，嗱后边冚上嚟嗰只美丽大师啦，咁啊真系都走一段几好嘅走势啦，咁只军事出击头先都赢，即系嗰个位佢走。即系叫做恰如其分。 嗱，我哋不如睇一张相先，就系睇翻晒佢哋嗰啲时间啊，翻嚟嗰啲。嗱，点解话失望咧？因为正常跑呢啲国际赛啊，叫做国际赛跑呢啲 级制赛啦， 级制赛嘅2000米咧，咁慢步速咧，26秒几、24秒几、25秒几咧，我 assume 咧系会有啲马咧爆到22秒以外嘅。通常都即係好正常，即係我純粹計時間，當然時間係死嘅。咁夜馬嘅軍事出擊，佢都只係爆22秒34。張岩其實如果上年嘅女王杯谷到最盡咧。当然大家个佢步速会仲慢啲噶，上年个女王杯佢只系爆22秒，但今日象牙系未 fit 嗱，特别想提一提只美丽大师嗱，咁慢步速咧，其实预算佢咧，佢系可以再爆得快，但佢只系爆22秒30嘅，咁所以喺呢一个时间入边咧，即系我好老实讲。比較失望，即係爆唔到一啲，一咁慢步速咧都爆唔到一冇一隻馬可以爆到22秒以外咧。去到真係跑國際賽嗰陣咧，如果真係遇到啲好強嘅對手咧，咁其實 又咁講啦，嗱又咁講啦啦啦，即係其實咧，你如果睇翻呢幾即係啲摘出賽馬匹以往嘅往績同埋以往佢嘅末段， 係啦 ，OK， 咁咧即係其中一隻，除咗只象藍。同埋只美麗大師咧，係曾經試過可以做到22秒以內嘅末段之外咧，其餘其他全部都做唔到。 張岩係上年嘅女王杯做到22秒， 冇錯啦。咁即係女王杯嗰場就係差唔多係21秒86啦，嗰場贏善德福嗰場係啦。咁我頭先，所以我就講翻，除咗呢兩隻馬之外咧，其餘嗰啲都唔係好做得到。咁所以其實我又反而就唔係咁介懷佢。末段爆唔到21个几，因为始终你记住 都系预赛， 都系呢场都系预赛。你如果咁快喺度，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佢末段咁样爆一段咁样嘅嘢，22秒以内嘅段速咧，究竟只马可唔可以跑完之后佢恢复翻过嚟咧？因为距离个国际赛仲有3个礼拜，所以佢变咗佢都仲要做一轮。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呢一堆马，就算佢而家咁样啦，好似军事出击啦，我个即系象牙呢啲咧，佢都可能都系得八成马， 軍事出擊90几啦， 系啦，軍事出擊咧就 張岩就80几啦。 軍事出擊咧，軍事出擊就點樣咧？因為咧，始終我琴日我哋六個 extra stage 我都講過啦，呢只馬其實已經係進入倒數階段嘅啦，所以佢能夠盡量可以贏到嘅話咧，都盡量即係使即係阿方仔都盡量諗辦法，因為如果去到正本戲嘅時候，佢可能未必有機會贏到，咁所以咧佢呢場就叫做交代咗啦。咁你再睇翻啦，其實反而嚟啊後邊啦，嗱好似跑第6嘅包裝鬥士啦。咁其实嗰场呢场马佢又有少少又跑返好啲喎，就对又比之前嗰次又跑返好啲喎。咁但係当然啦，因为佢早段都留得太后啦，同埋早段嘅步速太慢，咁佢留得太后，咁佢都可以冲到上嚟过晒嗰堆。 佢都要输5个。 係呀，都输5个几马。咁所以我觉得就即係佢呢一场马呢，佢就收到个热身之后啦。咁其余你话喜年欢声，头先我都再讲啦，呢只马呢又系争咗啲进度啊，我觉得。 咁就要再睇翻佢啦。跑完呢一場之後，咁翻到去阿大摩點樣再諗計啦。咁反而另外一隻令我覺得比較好失望就係你琴日 個喜源巨星係 強烈推介嗰隻喜源巨星， 因為博冷門啫嘛。 係啦，咁但係嗰隻但係嗰場咧，我覺得咧嗱呢隻喜源巨星咧，大家當冇跑過。因为你即系如果大家再留心睇翻睇翻条片，睇翻阿伟达嗰场马嘅沿途走位，你就知道咧喺呢一场赛事里面咧，佢就系、是、佢根本就系副居嚟嘅。 系 OK， 咁所以咧呢一场咧都未见真章。嗱，我估计咧都唔会影响到佢入选跑国际赛嘅。 但系我系跑杯定跑平？ 系啦，但系我估嗱，我而家咁睇咧，嗱，我估计佢会跑平嘅机会大咧，因为如果跑杯嘅话咧。因为你都因为可能佢真系呢度真系未必够资格，但系如果佢跑平跑翻2400咧，佢可能都仲有机会入选。 咁讲啊，美丽大师就老实讲啊，佢真系唔系2000码啦。如果照急呢场咁样， 系啦，咁我谂佢都系跑翻1600噶啦。 我就会觉得咧，国际赛就真系会睇到最 top 嗰只象男啦。你老实，军事出击咧。我就覺得呢場用咗佢國際賽都係個 都係位置馬， 咁但係反而咧想講下隻喜連歡聲嘅，因為其實上年大家睇佢跑2400咧， 皇太后杯， 皇太后杯佢放頭嘅，咁跟住咧佢跑呢、這個遮打杯佢都跟前面走嘅，今日其實比較令我有啲詫異嘅就係佢留住嚟跑嘅，其實莫雷拉，咁同埋睇到莫雷拉入直路都有啲無心亂 戰，但係其實今日雷神跑啲。三場國際賽預賽咧，都有啲患得患失，我自己覺得。 其實又唔可以話患得患失，其實係應該要咁做。點解咧？都唔係正本戲，你去到咁學你話齋，去到咁盡重乜嘢咧？只不過可能我哋所謂做平馬人或者鐵馬，有少少一廂情願，我自己會覺得自己有陣時叫做諗多咗咁樣估佢係咁樣，但係有陣時喺練馬師嘅角度同埋我哋所謂講馬佬嘅角度，佢唔同，佢一定要保障嗰只馬去到跑大賽嘅時候，佢一定要谷到正。所以喜連歡聲同埋多明利啦，多明利我琴日做節目都講咗啦，佢到咁上下就自動元神歸位。咁結果呢場係比我係跑想象中好 的，都跑得最多恰如其分啦。 所以咧平嗰場咧，我又會咁睇，我又會覺得可能未必夠富林特郡跑，但係香港嘛有機會爭下位置，憑個主場之利 應該都係嘅， 爭下可以爭下位置咁樣嘅，可以翻翻嚟啦。咁所以暫時我覺得呢場馬其實如果以表現計咧。即係逐隻講翻張藍，我覺得係國際賽你就真 係會再進一步 見翻女王杯贏善德福嗰隻張藍，會一告東尼其實好擅長將一啲馬咧去到跑國際賽嗰人谷到最行嚟跑嘅。咁跟住美麗大師同軍事出擊就稍時有啲失望，我都係前景美麗大師可能要諗翻落翻去跑一里， 可能會跑一里啦，我估計。軍事出擊都差唔多，即係我覺得其實今日。即系我都讲，我哋都讲过啦。呢只马都叫做即系叫最四平八稳嗰只 喜连欢声同埋多明利咧，就应该可以争下位。即系如果跑平，我觉得就唔够富林特郡跑噶啦。好坦白讲，咁但系就我觉得位置亦都有一定嘅机会。始终大摩一定系谂方法点样对付只富林特郡，可能打添啊两只马，一只摆前面，一只摆后边。 咁睇下夹唔夹到佢啦。 夹唔夹到？喜连巨星咧，最后咧你就要睇下。佢最後試跑啦，即係可能要揾啲真係識睇神操嘅，睇下喜連巨星佢最後個試跑，佢做功夫做成點？睇下 呢場 點啦。 呢場你當佢冇跑過，呢場完全冇，完全收，即係扎傻扮懵嘅。 係啦係啦，咁我哋跟住 我哋講下一場咯， 一里錦標啦， 睇下步步有。 係啦。 点样？ 到底系我哋，即系我哋 中招， 系其实又唔系中招嘅。呢一场马其实赛前啦，大家都我自己都即系老实讲，我系喺个 USB， 我琴日咧我系贴嗰四只就系嗰四只翻嚟，但系我都唔敢出声，因为就步步有输咗。我哋会唔会有少即系步步有佢呢一场佢留得都相对上后，同埋骑佢亦都佢最后咧其实佢出过嗰只荣彩缤纷，佢俾只荣彩缤纷反先嘅。呢一场步速其实又唔算太慢啦，因为其实都去到24秒38、23秒16、23秒75啦。咁但係步步有佢会唔会係即係咩嗱，而家前面美丽之星佢自己跑返自己啦，亦都把握到呢个黄金机会啦。 其实呢场马呢，如果大家睇返个巡逻影片呢， 其實早段在大概千二米左緊落到嚟大概一千米左緊咧，你就發覺我就發覺一樣嘢，因為我而家你睇到我啊嘛，睇到我啦，我圈住啲嘢嘅。其實呢場馬咧，佢係俾兩隻馬累嘅，令到佢呃咗去埋邊。一隻就係只大印銀子，嗱而家睇緊佢轉，即係頭先到嗰度啦，一隻大印銀子，另外一隻就偉大嗰只駿馬名驅，兩隻馬逼咗佢埋去咧，就變咗咧全程咧佢本來係排六檔噶嘛，就變咗呃咗埋去。根本如果是在他那个位置根本就很难很难冲的。即是同埋你而家讲真佢嗰场而家你睇到佢俾隻美麗之星呢就放得好顺啦。咁榮彩繽紛就。 其实反先嘅而家你睇返隻榮彩繽紛佢嗰隻步步。所以 但最后都冇埋啦。咁所以呢你睇返佢呢你睇返呢场马呢最我自己写咗筆記呢我就话隻大印银子呢喺早段呢就搞阵。 我哋出一出嗰张时间。 出返张嗰个段速表啊。 係啦。嗱我就成日咁睇嘅。歷年來有好多贏最後贏一里錦標嘅分子咧，之前嗰場預賽都輸嘅啦，數翻啦，好巴巴啦，紅心威龍啊，哇！紅心威龍嗰陣贏嗰陣，仲要賽前傳出佢嗰只腳有啲事，但最後都贏得好輕鬆啦。步步有都係咁樣嘅情況嘅，有陣時我哋眼睇嘅嘢。喂，如果照呢一場咁睇，如果照一般咁樣，哇！你最後直路仲俾只榮彩繽紛反先過翻嚟，喂，會唔會有啲年華老去啊？或者有啲人會咁講啊？可能嗱，我會咁睇嘅。如果咧有啲人真係覺得佢年華老去，有啲人咧唔係講我哋，或者有啲一般馬迷真係覺得，喂，唔對版喎、啊、只馬咁樣。咁變相就會換翻個倍喎，雖然可能都係由 1.3 變到 1.9 倍，咁但係喺港跑國際賽嗰陣啊，咁但係就變咗就係話喺呢，因為呢一場馬佢咁樣輸咗咧，就換翻。其實步步有跑得唔差嘅，你自己睇我圈翻佢廿秒87嘅，佢自己最後個末段都 係大魔賽啊！訪問都話佢即係個末段都做得好，咁所以變咗佢即係雖然係輸咗，但係咧都唯一 同埋你睇翻雷神咧，佢騎得好，其實又唔可以怪佢嘅。即係有啲人話：，哇！你跑馬，梗係每一場咧要搏到盡，梗要我買咗你，梗要贏。其實作為我哋兩個作為一個平馬人，昨日我哋都好一廂情願，覺得步步有咁係應該贏嘅，咁但係佢最後都輸咗啦咁樣。咁其實你站在個練馬師角度嚟講咧，佢唔去到盡係應份嘅，老老實實。我哋亦都計少咗呢一樣，諗住佢唔去到盡都贏噶嘛，初初諗住係。 但係我就覺得你呢樣嘢啦，第一啦，嗰頭先我講嗰早段嗰段啦，就俾兩隻俾只駿馬名驅同埋只大印銀子咧，係逼咗佢埋去，尤其是大印銀子咧，係全程係針對住只步步有嚟跑嘅。 正常啦、啊， 咁所以變咗咧，佢刪咗個位，佢咪唔可以喺望空衝就呃咗埋去咯。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啦，就係佢去到入到直路之後咧，其實呢場馬咧跑得啊，即係我都要少有地咧都要讚下無思儀。呢一場啊，無思儀咧係發揮得嗰個戰術上咧係用得非常之高明啊！咁佢因為佢都唔力，即係佢可能見到，咦？點解只步步有去咗邊度啊？咁佢就自己跑自己啦。咁就最後咧，其實佢全段路都係佢自己走出嚟。咁所以咧，呢場馬無思儀個發揮同埋嗰個戰術咧係用得好好啦。咁所以咁第對於只步步有，我就覺得咧，佢呢個第三咧。就有啲即係當然啦，你話雷神要唔要即係怪雷神？我就覺得就一半一半啦。咁但係你睇翻佢，其實如果純粹你抽翻佢自己嚟睇咧，佢其實就都叫做跑翻自己嘅水準。咁同埋始終正本起都係正正 差， 所以我覺得就冇辦法啦。咁但係反而咧，另外咧嗱，啱啱阿拉拉你而家圈住另外嗰只咧，另外有一匹咧，我就比較。驚喜啲咧，即係其實我之前我都有貼嘅，即係琴日我 Extra Stage 都有貼嘅，就係只威爾頓啊。咁你睇到佢咧，全早段就一路喺後邊噶嘛， 係。 咁去到尾就試一段衝段四百，咁阿田泰康一鏟上嚟都原來21.8 喎。係啊，所以特登圈翻出嚟 嘅。所以咧呢只馬咧，嗱其實咧你要睇翻佢咧之後呢只馬復課之，即係咧翻翻馬房復課，佢再嗰個進度係點？因為始終佢做過手術，呢鋪叫第一鋪出，咁都叫走得都相當之悦目。咁啊再講啦，講翻只包裝奔馳啦，咁啊好明顯啦。嗱而家呢一度咧，你睇翻咧，佢就應該係唔到1600噶啦。 系 佢就肯定 佢爆落去嗰下唔够，真系冇千六米嗰种爆发力， 已经冇嗰种爆发力啦。但系佢但系咧，即系咧，你睇即系咧，同埋咧，我都相信，因为呢一场咧，佢都应该都未必会入到选嘅。咁但系咧，如果佢翻去跑翻啲千四，即系女王银禧纪念杯嗰阵时咧，呢只马咧，你就要再留意。咁另外啊，再讲埋啦，后边嗰啲花月春风啊、风花树嗰啲咧，嗰啲都系。即係陪襯嘅啫，咁再講埋只駿馬名驅啦，咁其實駿馬名驅咧，嗰呢一次咧，佢都係有少少叫做唔開腦，同埋咧，即係咧好心做壞事嘅。其中一隻搞我咗步步友，唔等佢，等佢冇得喺出面望空衝。咁所以咧呢一場咧，我自己都係咁睇啦。咁但即係唯一就睇到好一個開心嘅地方咧，就係咧只美麗之星咧，即係叫做都可以叫以質身馬榮彩繽紛呢兩隻質身咧，都叫做可以喺呢度咧就即係達到為。偷到只步步有啦，咁就要睇下之後啦，嗰啲即係季中嗰啲大賽咧，呢兩隻馬可唔可以繼續 keep 住個水準，就可唔可以拉近同步步有之間嘅距離啦？ 好啦，咁我講翻我咁睇啊，嗱，美麗之星要好慎防一樣嘢，呢一場贏咗，我驚谷爆咗，即係其實唔係未試過嘅高東尼，好多時試過嘅，喺上年嘅象藍贏咗之後，跟住香港杯。刮柴，或者以前其實高東尼都試過好多次咧，喺個預賽度贏咗咧，因為知道國際賽唔夠跑咧，咁樣個預咁可能國際賽大家就要小心呢一樣嘢嘅，即係以往係試過嘅。咁但係榮彩繽紛咧就恰如其分啦，其實真係證明佢香港跑一里個水準 有機會啦，有力啦。 步步有咧就應該國際賽大家可以見翻真正嗰只步步有嘅，我相信都冇乜問題。甚至會有啲錢分添，咁我 都好難有錢分㗎啦。 可能 1.3 倍變 1.9 倍啦， 都好難變 1.99 啦，好難變 1.9 啦。但係就佢跑過呢一鋪咧，應該就會更加個狀態會更加好啲。 即係大家忘記咗佢啦。大一銀子咧，我就覺得盡啦，真係蘇銘倫跑到一絕啦，呢只馬係到呢個位啦。威爾頓我相信係香港杯港隊嘅主隊希望啦。是得佢嘅啫，你问我同埋象蓝嘅啫，因为威尔顿佢而家呢一个22秒80， 21秒80， 你讲咧，佢唔止系做过手术有事，佢直头系好明显告诉你跑得翻，因为我哋比较翻啦，佢上年啊喺国庆杯啊，唔系即庆典杯啊，千四米啊。復出佢一樣可以咁樣衝過第三翻嚟嘅，以身算而家唯一就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因為咁遲先復出，佢今年嘅狀態會唔會香港杯嘅狀態可唔可以起到同上一年一樣？呢個就係個問題嘅所在。其餘駿馬名驅、花月春風同埋 風花樹都係 開路咁樣，但係包山奔馳其實可以諗下一樣嘢嘅。縮翻落去跑千二，因為嗱千四米好老實講，香港得一場一級賽，咁你要跑大賽，你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係就上千六，但係香港嘅千六米水準咧，係好強嘅， 冇噶啦，你而家再都要再一係就要步步有， 你只有落翻去跑千二嘅啫， 千四千二 係啦，只有落翻去試千二嘅啫， 同埋都可以試下遠征啦，呢只馬，即係如果佢夠分可以跑一啲， 所以我就會咁睇啊嘛，喂，咁所以我啊咁睇嘅啫，步步有咧，忘記佢啦呢場馬，咁希望真係如我把口所料，1.3倍，起碼變翻1.9倍分多個變配嘅， 但係你睇翻，但係即係我講翻今日嘅整體賽事，即係呢一場之後啦，即係呢一場之後咧，其實你睇翻阿雷神咧，有幾場馬咧嘅走位咧，其實同步步有差唔多嘅，但係最後咧都唔喺度嘅嚇。即係咧好，我就令我諗翻起咧，仲記唔記得打比日嗰只精彩鬥士啊？ 塞車 又係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咧，你當今日咧，阿雷神發台灣啦 嚇，冇乜所謂啦，我都係嗰句可以翻 好啦，翻嚟啦， 冇乜所謂啦，其實因為嗱而家一里錦標，其實一里我都暫時覺得港隊都保得住嘅，即係你問我榮就靠榮彩繽紛同埋步步有兩隻馬係可以保得住嘅，咁但係咧因為 美麗大師如果跑一里咁都應該都有啲 係啦，我覺得翻翻落去跑，但係可能都繼續跑2000嘅原因，就因為有隻美麗之星喺度啊嘛，佢可能 貪心想舐兩份，但係好明顯美麗之星唔係美麗大師個二千係真係真係唔得，因為真係有啲爆得有啲失望。其實都我都係嗰句，如果佢咁厚衝上嚟，雖然可能話你預賽未必爆到咁盡，但係佢爆22秒3幾，我係失望的，我自己好坦白講。咁所以我會咁睇嘅。其實你問我咧。講翻威爾頓咧，就應該係香港同象牙係香港杯嗰個港隊嗰個奪標希望。咁但係都要睇翻下個禮拜三嘅就宣布有啲個正選， 即係軍事出擊，我都會再睇多，都會再俾多次機會。 軍事出擊佢就四平，其實今日都差唔多，佢四平八穩。咁但係如果真係揾翻一啲好強嘅馬嚟跑， 佢要個形勢就 即係如果你真係好。真係如馬會嗰條宣傳片講，如果只 Free Eagles 嗰只鷹揚晴空真係嚟跑咧，我估唔夠跑嘅。其實同埋都可以都有啲線報講翻，就係話今年咧嗰個杯嗰個魚杯同埋杯咧個陣容係幾強嘅。希斯就會擺嗰只叫做Luca Valentina 嗰只，我唔記得中文叫，一時唔記得咗。天涯歌女啊，我記得係啦。同埋帶只模範區過嚟跑呢個杯。天涯歌女係今日嘅新聞 confirm 話嚟， 即係已經接受咗邀請啦。 跑希斯係會帶兩隻馬過嚟。日本咧就會帶只榮進之光同埋帶嗰只善德福過嚟。咁 嗱，呢啲一切咧就等下我禮拜三為準啦。呢啲都係啲小道消息嚟嘅啫。 高地武人嗰只 High Rank Wheel， 即係郭士盾跑第三惡八人嗰只咧，佢亦都會嚟嘅。咁就要睇下個杯嗰個步速，因為其實有隻榮進之光喺度嘅，佢放得快咧，可能就會對後。不過呢個就後話啦。咁不如我哋咁咧，睇完場一里錦標咧，我哋過場睇下嗰個，我哋睇下，因為日本下個禮拜，喂，聽日啊。都会跑呢个一里冠军赛， 我哋阵间翻嚟先播嘅，阵间翻嚟先至播。咁我哋咧呢一次就讲住咁多先，下一次翻嚟咧，我哋讲埋嗰场短途预赛，唔好行开。好